第十七拜，一心观理，极乐世界，黄金地上，宝树行间，莲花池内，宝楼阁中，发菩提心，念佛往生。注正定句，永不退转，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贤同一类，无差别相。昔是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诸上善人，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极乐世界，黄金地上。刚才说了黄金为地，刚才已经说了，这是一个譬喻呀。世间上只有黄金可以拿来做譬喻，我们还可以稍微知道极乐世界的地是如何的光，如何的明，如何的干净，如何的整齐。宝树行间，它是七宝的树，都很整齐，不是杂乱无章，一行一行都对正，排得很整齐。这个树是七宝为树，这些都是。七宝是作为形容词，不是那个很机械的，把那些宝比喻成长得像那样的叶子，那样的果子，但种种都是超乎世间的。宝树行间，在黄金地的上面，宝树的一行一行里头，在莲花池内，宝楼阁中，这都是讲了四个地方，在地上经行的，走着念佛的，坐着打坐的，有在宝树行间，在树的行里头，在里头围着这些树中间穿行的，经行的，在莲花池内，有的在那儿沐浴，有的在那儿静坐。在莲花里头，在池内吗？宝楼阁中，宫殿楼阁，七宝的楼阁之中，就有许多是发菩提心念佛往生的人。这些人发了菩提心，又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在前头出来了，这后头也有一向专念，在这地方凑齐了，所以一向专念就两次提出。现在在这些地方，在黄金地上，宝树行间，莲花池内，宝楼阁中，都有发菩提心念佛得往生的人在那里。在那里是注正定句，这个定句这是一个名词，就有三种，一种 是正定句，一种是斜定句，一种是不定句。去就是聚合，也就是类。我们把这个话分为三类，一个是正定类，一个是斜定类，一个是不定类。这个分类有好几种分法，是不同的。这块所介绍的是最普通的一种，对于我们来说也就够了。我们所谓正定呢，就是一定可以正，一定可以悟的，这是属于正定句。一定可以成就菩提的，邪定句相反的，必定是不正悟的。这禅题呀，禅题他不但不信，他还在毁谤。那在目前就确实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啊，这称为邪定句。不定句是介乎两者之间，主正定句还没有成功，决定会成功的就住正定句。那么大家真正要是发了菩提心，发愿往生，那不仅仅是到了极乐世界住正定句，在这个世界已经是正定句呀。所以这一点求生净土，发大心，发大愿的殊胜是不可思议的，已经在正定句里头了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，若有人已发愿，今发愿，当发愿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不退转，他就是决定可以成功了吗？所以这都是不可思议之处啊。永不退转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一个都是永远不退转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往生的特殊的含义。前头已经说了一个寿命无量，佛寿命无量，往生的一切人的寿命无量，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有什么叫做再死了。这块儿又加上一个永不退转。不退转有三个不退呀。一个是位不退，就是地位不退了。一个是行不退，你的修行不退了。一个是念不退，我的起心动念，每一念每一念都不退了。这后头的高啊。位不退，到了极乐世界就位不退了，再不会变成凡夫了。在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他不会再变成凡夫了。他如果再来，那他是极乐世界再来人呢，现在就得说糊涂克徒了。 再来人呢，不是凡夫了，所以称为活佛嘛。糊涂克徒成愿再来。现在这些糊涂克徒是假冒的，真的还是很可贵的。你要是到了极乐世界也再来，那也就相当于说那就是糊涂克徒嘛，是吧？不会再堕为凡夫啊。他位不退了，行不退，都是发大圣心，一律都是要成佛的。你不会再退为阿罗汉道，只求证阿罗汉，没有这个因呢，也没有这个缘呢，都是以成佛为因，成佛为缘。行，你的所行不会再退到二乘，只想修正到阿罗汉就为止，我自觉就算了。这些众生难度，诺那祖师在母亲肚子里就哭，后来人家问诺那祖师，糊涂克徒，你在佛母亲的肚子里头哭什么？我哭众生难度啊，确实是难度啊。有的人就退心，这么难度，我算了吧。像舍利弗，他说算了吧。有人跟他要眼睛，他就布施。布施之后，那人拿到之后说，你看你性子太急，你也不等我说，我要眼睛，我是要左眼，你挖给我右眼有什么用啊？舍利弗本想，我有两个眼睛，牺牲一个嘛，他就可以活命，我还可以看东西吗？没想到他说错了。后来一想，救人救到底吧，那他把这左眼睛挖了给他，把这眼睛挖了给他，拿给那人。那个人一闻，你眼睛是臭的，不能入药，往地上一扔，拿脚一踩，把他眼睛踩掉了。他说，这个我不行了，度众生我这不行。结果就退心了吗？退心了之后，沉点劫都是声闻呢，再发大圣心已经发不起来了，再到释迦牟尼佛那才发大圣心呢。所以退了很难再进吗？你看他到了这个程度，挖两只眼睛还退了，这就很了不起了。挖一只眼睛都了不起，还肯挖两只眼睛还退了，极乐世界就永远不会退呀。念不退更高了，念念流入佛的智慧之海，念念跟佛的智慧相契呀，那起心动念就无有不合般若的时候了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能到这样的境界呀，所以都是不退转， 又长寿无量，焉得不成佛？不成佛成什么？是不是老前进，寿命无量？怎么着有一天你成功了吗？一切功德圆满了。在黄金地上，宝树行间，莲花池，莲花上头，宝楼阁里面，都是这些人住于正定居，永不退转的。这些人容色微妙啊，容是容颜，色是色相，是微妙，极其庄严，超是稀有，超过世间的，是极其稀有啊。贤同一类，大伙儿都是一致的，不是咱们这个世界有这个皮肤那个皮肤，这个种族那个种族，互相歧视，要互相残杀，互相在斗争，互相压榨，这样子它是没有差别相了，平等啊。昔是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。刚才前头一段说过，莲花中化生吗？清虚之身，身体虽然是有，只是一个形色，它并不是有血有肉啊，像我们这样啊，所以他吃饭也是以意为食，凡圣同居土还有吃饭的习惯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东西摆到这儿，他一看就够了，所以他也不用大小便，想吃什么东西就都来了。吃完了之后，所有吃的东西也不要洗盘子洗碗，也不要有人给你管，自然就没了。他还有这个习气，到时候还想吃一吃，所以这个习气很厉害呀。只有道佛才把习气能去得净，所以有些大德还有些毛病，习气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我们看它的主流，有些属于习气，连阿罗汉都有习气。一个阿罗汉，那个恒河的女神，跑到释迦牟尼佛那儿去告状，说你这个弟子老骂我，他走过恒河就管我叫恒河小丫头。这恒河神大概是个女的，她说她轻慢我。佛就说这样，让她给你道歉。佛就叫她说，人家不愿意。佛说，你应当赔礼吧。阿罗汉他就过去给人赔礼，说恒河小丫头，我对你不敬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你看见没有，他给你道歉，他还管你叫恒河小丫头，他并不是看不起你，这是他的习气，他就是如此，成了习惯了。所以这个习气也是如此吗？这个 清虚之身，没有这个血肉之身，但是他有习气，还想吃吃东西。无极之体，我们常常说的所谓有极，无极它虽然有这个形象，它并没有我们的物质这些东西这样子，所谓是无限的一个形啊，所以它这个就很微妙。这些个说法是汉译，还是借用道教的一些说法，清虚呀，无极呀，利用这一些，就是说明它是变化而生，不同于从父母所生的这种血肉之体呀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清净。清虚者就是没有这些个实质的东西，无极者就没有这些个固定的结构上的一些条件，都没有啊。这些诸上善人，说到这儿我们就懂了，我这一理理的是谁呀？到了这儿才把这个对象指出来，我所礼拜是这些诸上善人。这些诸上善人在什么地方？这些诸上善人就在极乐世界的宝树行间呢，黄金地上啊，莲花池里头啊，宝楼阁中啊，这些诸上善人都是因为发菩提心念佛又得到往生的，他们现在住于正定之具，不会退转了，容色也微妙啊，也没有差别呀。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呀，这一切善人我才顶礼呀。这一拜就拜这些人，这些人是怎么到往极乐世界？再重复一句，这引起我们的注意了，这一些人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前头不是有了发菩提心了吗？这儿再着重一句，都是由于一向在专念阿弥陀佛。我在这儿顶礼，顶礼他们这个功德，这表示自己应当学习啊。下面，刚才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其中多有阿鼻跋致，下面就要顶礼这些阿鼻跋致。